说声再回香港，我又远去他方，可是我走遍千里万里路，也想重回香港。我也曾在那渡船上眺望那夜色多神往，多神香港，我又远去他方，可是我走遍千里万里路，也想重回香港。